汉书卷72，王贡两公报传第42。昔武王伐纣，迁九鼎于洛邑，伯夷叔其伯之，饿死于首阳，不食其禄，周犹称圣德焉。然孔子嫌此二人，以为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也。而孟子亦云：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力志，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莫不兴起。非贤人而能若是乎？汉兴有元公、齐李济、夏桓公、陆李先生，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事，避而入商洛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。自高祖闻而召之，不至。其后吕后用留侯计，使皇太子卑辞庶伯至礼，安车迎而至之。四人既至，从太子献，高祖客而敬焉，太子得以为重，遂用自安，语在留侯传。其后谷口有郑子珍，蜀有严君平，皆修身自保，非其福福福，非其时福四。长帝时，元旧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珍，子珍遂不屈而终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，以为卜筮者见业而可以会众人，有邪恶非正之问，则以师规未言利害，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弟言依于顺，与人臣言依于忠，各因事导之以善，从无言者已过半矣。才日月数人得百钱足字样，则必似下廉而受老子，博览无不通，以老子言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。杨雄少时从游学，以而仕经师显明，朔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，杜陵李强素善雄，久之为益州牧，喜谓雄曰：吾真得言君平矣。雄曰：君背礼以待之，彼人可见而不可得屈也。强心以为不然，及至蜀，至礼与相见，卒不敢言以为从事，乃叹曰：杨子云成之人。君平年90余，遂以其业终，蜀人爱敬，至今称焉。吉雄著书言当世事，称此二人。其论曰：或问君子及末世而名不称，何世诸名清可讥？曰：君子得名为基，量其楚赵之君，非不富且贵也，呜呼成其名。谷口郑子珍不屈其志，耕于岩石之下，名震于京师，岂其清，岂其清？除两公之节，其清矣乎？蜀言甚明，不作苟见，不至苟得， 久忧而不改其操，虽随和，何以加诸？举资以瞻，不亦保乎？ 自元公齐礼记夏皇公陆礼先生郑子珍严君平皆未尝试，然其风声足以积贪利俗，尽古之一民也。若王吉共与两公之属，皆以礼让进退云。王吉字子阳，琅琊高于人也，少好学明经，以俊吏举孝廉为郎，补若卢右丞，迁云阳令，举贤良为昌邑中尉。而王好游猎，驱驰国中，动作无节，即上书谏曰：臣闻古者时日行30里，即行50里，诗云：非风发兮，非车接兮，故瞻周道，忠信达兮。说曰：是非古之风也，发发者；是非古之车也，接接者，盖商之也。今者大王幸防御，增不半日而驰200里，百姓颇费耕桑，至道牵马，臣愚以为民不可硕变也。昔少公述职当民事时，设于堂下而听断焉，使时人皆得其所，后世思其仁恩，至乎不乏甘棠，甘棠之事是也。大王不好书数而乐逸游，平视准贤，驰骋不止，口倦乎赤诈，手苦于垂佩，身劳乎车舆，朝则冒雾露，昼则披尘埃，夏则为大暑之所暴至，冬则为风寒之所掩薄，硕以软脆之玉体，反勤劳之繁毒，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，又非所以尽仁义之隆也。夫广厦之下，细毡之上，名师居前，劝颂在后，上论唐虞之际，下及殷周之盛，考人圣之风，习治国之道，心心焉发愤忘食，日新觉得，其乐岂图贤绝之间哉？修则俯仰屈身以力行，进退不屈以时下，悉心吐故以炼脏，专意积精以事神，予以养生，岂不常哉？大王常留意如此，则心有尧舜之志，体有乔松之寿，每生广域，登而上文，则福禄其真而社稷安矣。皇帝仁圣，至今思慕未待，于公馆幼齿异列之乐未有所幸，大王以夙夜念此，以成圣意，诸侯骨肉莫亲大王，大王于蜀则子也，于魏则臣也，一身而二任之则家焉，恩爱幸义先界有不惧者，予以上文，非享国之福也，臣及于状，愿大王察之。王贺虽不遵道，然由之敬礼极，乃下令曰：寡人造行不能无惰，中尉甚忠，硕夫无过， 食业者千秋，此中尉牛肉500斤，酒5担，服5束。其后复放纵自若，及者见证，甚得辅弼之意。虽不治民，国中莫不敬重焉。久之，昭帝崩，无嗣。大将军霍光秉政，遣大鸿胪、宗正迎昌邑王。急急奏书借王曰：“臣闻高宗梁安3年不言，今大王以丧事征，以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甚无有所发。且何独丧事，凡南面之君何言哉？天不言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愿大王察之。大将军仁爱勇智，忠信之德，天下莫不闻，是孝武皇帝20余年未尝有过。先帝弃群臣，主以天下，即幼孤焉。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，不正失教，海内厌然，虽周公伊尹，无以加焉。今帝崩无嗣，大将军为思可以奉宗庙者，攀援而立大王，其仁厚岂有量哉？臣愿大王视之敬之，正事依听之。大王垂拱南面而已，愿留意，常以为念。王既道，即位20余日，以行淫乱废。昌邑群臣坐在国时，不举奏王罪过，令汉朝不闻之，又不能辅导，献王大恶，皆下狱诛。唯给予郎中令公遂，以忠直硕见证，得减死，坤为承旦。起家复为益州刺史，并去官，复征为博士兼大夫。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，公室车服胜于昭帝。时外戚许使王室贵宠，而上公亲政事，任用能力。及尚书言得失曰：“陛下公圣治总万方，帝王图及日臣于前，为思事务，将兴太平。诏书每下，民欣然若更生，臣服而思之，可谓至恩，未可谓本物也。欲治之主不是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言听见从，然未有见万世之长策，居明主于3代之隆者，其物在于七会不书，断欲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臣闻圣王宣德留化，必自尽始，朝廷不备，难以言治，左右不正，难以化缘。民者弱而不可胜，愚而不可欺也。圣主独行于深宫，得则天下称颂之，失则天下闲言之。行发于近，必见于远，故谨选左右，审则所使。左右所以正身也，所使所以宣德也。诗云：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，此其本也。春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封，九州共贯也。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礼义科旨可事事通行者也。独设刑法以守之，其欲治者不知所由，以义穿凿，各取一切，全决自在，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。是以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，互义正，人殊服，诈伪萌生，刑罚无极，质朴日消，恩爱尽薄。孔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非空言也。王者为治理之时，先引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。臣愿陛下承天心，发大业，与公卿大臣言及如生，数旧礼，明王制，屈一世之民，济至人寿之欲，则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。切见当世屈物不合于道者，仅条奏，为陛下才则焉。即亦以为夫妇人伦大纲，妖兽之盟也。世俗嫁娶太早，为之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，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妖。聘妻送女无节，则贫人不及，故不举子。有汉家列侯上公主，诸侯则国人成公主，使男是女，夫屈于妇，逆阴阳之位，故多女乱。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，以褒有德而别尊卑，今上下赠差，人人自治，是以贪财诸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治治，行错而不用者，以其尽邪于明明，绝恶于未萌也。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事，而举高尧伊尹，不仁者远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骄傲，不通古今，至于积功治人，无益于民，此伐檀所为作也。以明选求贤，除任子之令，外加及故人，可厚以才，不宜居位，去绝邸，减乐府，省上方，明示天下以简。古者工不造雕篆，商不通持米，非工商之独贤，政教使之然也。民见简则归本，本立而莫成，岂止如此，尚以其言迂阔，不甚宠溢也。即遂谢病归琅琊。使及少时学问，居长安，东家有大枣树，垂及庭中，即父取枣以啖及，及后知之，乃去父。东家闻而欲伐其树，邻里共止之，因故请及令还父。李忠谓之语曰：东家有树，亡羊复去，东家早完，去复复还，其励志如此。初，即兼通五经，能为邹氏春秋，以师论语教授，号梁丘贺说义，令子俊受焉。俊以孝廉为郎。左曹陈贤见俊贤父子，精明性修， 以显以立俗。光禄勋匡衡亦举郡有专对才，迁谏大夫，始则淮阳献王，迁赵内史，即作昌邑王，被行后，借子孙无为亡国力，故郡道病，免官归，起家复为幽州刺史，迁司隶校尉，奏免丞相匡衡，迁少府。八岁，成帝欲大用之，出郡为京兆尹，是以正事。先是，京兆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，治郡皆有能名，故京师称曰：“前有赵章，后有三王。”而薛轩从左平邑代郡为少府，会御史大夫缺古勇奏言：“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学校，考绩用人之法。”薛轩正是以事，上然其意。宣为少府越余，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。郡乃代宣为御史大夫，并居位。六年病卒，翟方进代郡为大夫。数月，薛轩免，遂代为丞相。众人畏郡，恨不得封侯。郡为少府时，妻死，因不复娶。或问之，郡曰：“德非曾参，子非华元，亦何敢娶？”郡子崇以赴任为郎，立刺史郡守，至有能名。建平三年，以河南太守征入为御史大夫数月。是时，成帝就安城公侯夫人放寡居，供养长信宫，作祝祖下狱，重奏封事，为放言，访外家谢氏与重为婚，哀帝以重为不忠诚，策诏重曰：“朕以君有累世之美，故于列次，在位以来，忠诚匡国，未闻所由。反怀诈宣之词，欲以攀救旧因之家，大逆之孤，举措专制，不遵法度，无以事百僚。左迁为大司农，后徙魏卫左将军。平帝即位，王莽秉政，大司空彭轩起骸骨霸，崇代为大司空，封扶平侯。遂于崇父谢病起骸骨，皆毙王莽，莽遣救国。遂于为父毕所独，薨，国除。自即至崇，世名清廉，然财气名称稍不能及父，而禄位弥隆，即号车马衣服，即自奉养即为先名，而无金银锦绣之物，即亲徙去处，所载不过囊衣，不蓄积余财，去位家居亦不衣舒肆，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，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。